造有声新格局，创造声音新经典。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帅有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旁耳边，87.6。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里面朝这儿，正往来您呢，这是四位，给这儿蓄水，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单， 吆喝啥，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调频87.6兆赫的节目，又到我们开心茶馆各位茶客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的时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啊，还是要和您一起呢继续通过相声作品啊，缅怀不久前刚刚不幸辞世的相声名家吴兆南先生，我们还是来接着欣赏吴兆南先生演说的长篇单口相声的经典名段君臣斗。 刘勇喊刘安，快去胡同口外头煤铺摆大台秤借来，咱们好称银子。和珅当时一机灵啊，怎么着借台秤称银子，恐怕要麻烦了。一想刘勇的帽子又戴上了，准是进宫得着信儿了，所以要当面点银子，要弄穿喽可没法圆说，干脆我呀先说吧，这纸里包不住火。刘中上，甭点了，一点呢准多。实际上，这是4万两，纸意上写3万。为什么呢？因为念您两辈子中堂清如水，明如镜，没钱。万岁赏了3万，都写好了，我又给您多讨了1万。别看咱们有点小个扭，可到时候我还是向着您。这事我本不想跟您说，哎嗨，您瞧我都说出来了。三位王爷一听，哎，怎么全告诉他了？这和珅是不是缺心眼儿啊？还真说对了，和珅还真缺心眼儿，不过他缺好心眼儿。刘墉先说：“好你的和珅呐、啊，明明这是栽赃1万要命的银子，愣说。”是你替我多讨1万，好，据说开了，我就把银子收了，瞧你还有什么戏。何中呢，那就多谢您了，甭点了，全收。何珍呢，这才放心，可他还以歪就邪，更来劲了。哎，刘中呢，这不是都接过去了吗？那参皇上打赌的事儿也接过去得了，可咱们同朝为官这么些年，可从来没讨扰过您一对儿，因为过去是无功受禄，寝食不安，这回不成了，趁三位王爷也在，难得您得破费请我们来一对儿，我这叫有功受禄，心安理得呀。刘墉一说，他还以假当真了，好，我正找不着机会呢，既然说了，我得好好招待招待。还不定咱们谁破费呢。赶紧说，对对，我也有这个意思，这样吧，今儿个林四位还得上朝复旨，再者一天为轿，2天为邀，3天才为请，咱们定在后天吧， 现在就呈上请帖，请过府赴宴，一来给王爷压惊，二来给何中丞道谢。那好，一定来。送走七王、八王、九王和珅，过了明儿就是后，四位还真不失约，全到了。落座之后，张成、刘安一前一后，拖着茶盘过来献茶。张成说：“行。”九王爷吓一跳：“小什么呀？又瞧酒啊？小的给王爷赔罪，好吗？大喘气。” 九王爷说：“张成，你好了。”刘安在后边搭茬了：“王爷，那天我不是跟您说了吗？他这疯病啊，就一阵儿，三天准好。”刘墉赶紧打岔：“王爷，请用茶。”哎，九王爷端起来刚要喝，一琢磨又放下：“哎，这不是圈茶了吧？好嘛，都吓出毛病来了。”刘墉说：“今天特别给王爷预备的是蒙山茶，这还是太后恩赐的，一直没舍得喝，今儿个请王爷品茗。”九王爷一听高兴了：“嘿嘿嘿，都说扬子江心水，蒙山顶上茶，我听说过，可真没喝过，来尝尝。”喝了一口，嘿，好，香味沁透肺腑，真不赖。蒙山茶名不虚传。七哥八哥快尝尝。刘墉说：“您几位慢慢喝着，我去去就来。”这四位啊是越喝越香，越香越喝，都快一个时辰了，都喝饿了。刘墉还没来，九王爷急了：“张成、刘安，你们中堂了？又上梁上打酒去了？”回王爷的话：“我们中堂啊，为酒席的事在后面张罗呢。”“ 哎，别张罗了，小的快来。” 刘墉来到前厅：“哎呀，让您几位久等了。张成、刘安，倒茶。”“ 嘿嘿，还倒茶呢？别倒了，再喝就晕了。 不是说吃饭吗？”“ 是。请几位啊再稍等一小会儿。” 九王爷说了：“ 别等了，早就饿了，不管什么先拿来点心点心吧。” 刘墉说：“是是，我这儿有点老乡带来的特产，王爷不准吃过。”和珅大茬了：“刘中堂，这话也太大了，您说我没吃过可以，王爷什么没吃过呀？”刘墉说：“嘿嘿嘿，王爷不但没吃过，恐怕也没见过。”和珅说：“您这话太离谱了。”刘墉说：“您不信呢，咱们打赌吧。”“ 打就打，击掌。” 九王一看就急了：“ 行了，控着肚子，又赌上了，这回可没担保的了。罗锅先别赌了，有什么特产赶快端上来吧。”“ 是，王爷。我得先跟您说说啊，这可不是我的，是我们老乡带来的。”“ 好了，别管谁的了，快拿来吃吧。”“ 哎，好。” 张成、刘安，端。 就见呢，先拿上四个九寸碟来，分摆在四位面前，又各放了一根象牙签子，然后端出两大果盘，里边是小红枣。九王爷一瞅：“ 哦，闹了半天我连枣都没吃过，没见过呀。”“不过这么小的还真没见过。” 刘墉说：“这种枣啊非同一般，是战国时期乐毅发齐之后在赵国种的树留下的种，结的枣挪到别处活不了，它叫玛瑙红珍珠蜜枣。”“哎，您看这枣虽然小，红的跟玛瑙似的。 为什么叫珍珠蜜枣呢？它个儿小，核圆，挑选之后用蜂蜜、冰糖、桂花蜜饯制成，格外清香爽口，甜而不腻。不但好吃啊， 而且能够清心肺、去肝火、治虚损、润五脏、止咳、定喘、增血、安神、补气。酒王爷把他拦住了，你是让我们吃枣啊，还是卖药糖啊？得了，别说了，我先尝尝。他用象牙签子扎起一个枣来，刚要吃，刘墉说别忙，酒王爷又把枣搁下了。刘墉说：“刚才我说的是这枣的好处，可吃这枣也有一样讨厌。 哟，什么呀？ 吃枣得吐核。废话，不吐核还连核咽了。刘墉说：‘您可千万别把核咽了，咽了可就不好办了。您几位一边吃一边吐，把核吐一地，待会儿走道沾鞋底子。’”硌脚，讨厌。所以呢，您看，哎，每位面前不是都有个瓷碟吗？请您受累，把壶吐在碟里头，成不成啊？酒王爷说：“哦，这就明白了。刚才还不知道摆这碟子要干什么用的呢。好，来，让吃。”这四位让那蒙天茶给算的，早就饿了。再搭着这枣啊，也确实好吃，皮薄核小，香甜爽口，越吃越好吃。一边吃着一边夸着：“嗯，不赖，好。”哎，核吐碟里。这四位啊，倒悠着点吃啊，是越吃越香，越吃越快。两大果盘枣吃的快见底儿了，这才住嘴儿。刘墉进来了。长城，刘安，再添枣。酒王爷说：“别添了，都吃饱了，告辞了。”刘墉说：“别走啊，酒席已然齐了。”酒王八王一块说：“酒席啊，下回再饶吧，今儿个让这个枣给揣饱了。”刘墉说：“那也请稍坐会儿，我还有几句话要说，有话快说吧。您几位吃的枣不错吧？”“ 嗯，枣挺好。”“ 可这枣不是我的，是我老乡的。”和珅说：“知道，刚才啊您已然说过了，怎么样吧？我们家乡啊接连三年大旱，寸草不生，颗粒不收啊，就打了这么点枣。常言说老梨旱枣吗？他们白枣啊弄北京来托我给卖。哎，您想我这么大的中堂满街卖枣去，有失官体呀。可是眼看着乡亲们受苦都不能不管，后来一研究，得了，干脆啊白枣卖给你们四位得了。”啊，和珅一听这个气呀，他跑我们这儿卖枣来了。“成，刘仲呢，这枣多少钱一斤呢？”“这枣不论斤，论个儿。”“什么？论个儿？还没听说过卖枣论个儿的呢。”“多少钱一个呀？”刘墉说：“也没多少钱，十两银子一个，不算贵吧？”“啊，还不贵呢。”和珅一听，什么十两，得，今儿个又让罗锅给绕里头了。哎，我呀看三位王爷的，常言道天塌下来有高个子顶着呢，王爷反正也不会认这笔账，他们不给我也是秃子跟着月亮跑，借光嘴上抹石灰，白吃。你刘墉啊也没辙。和珅他还真猜错了，怎么？这三位王爷自幼身居王府，茶来伸手，饭来张口，米面多少钱一斤呢？根本没过问过，从没上街自个儿买过东西，就说了：“这枣还真好吃，多少钱？十两。”“哦，不贵，便宜。”愣说便宜。和珅本打算让王爷不给钱，自个儿也跟着沾光，白吃了。一听说便宜，没辙了。王爷，他要是论人头份啊，还可以。一人十两银子，要说论个儿可就没法算了， 谁吃多少，哎，怎么个算法呢？啊、哎？刘文说，怎么没法算呢？吃多吃少有账管着呢，咱们查账啊。查账？账在哪儿呢？刘墉一指桌上的瓷碟儿，哎，这不在这儿了吗？张成、刘安，你们俩端起碟来，咱们数壶。啊，数壶，嘿，嘿，你瞧这招有多绝！这么一数啊，头一碟是和珅的，978个；七王爷563个，八王爷652个，九王爷最多1411个，全算出来了，这一共是3604个。刘墉说：“您哪位不放心呢、啊？再自个儿数一遍。”嗨，别瞎掰了。七王、八王从血筒里头把银票掏出来，罗锅给你摆账清了。哎，得嘞，收您5000两，哎，收您6000两，零头全抹了。九爷跟着也要掏，他可掏不了，怎么？他胖啊，弯不下腰去。和珅一想，九王爷要也给了，我也跑不了，得鼓捣着别让九王爷给了就好办了。哎，王爷您先慢着，这里边还有事呢。刘墉问了，还有什么事啊何中头？哎，这个刘中头，我们可是您下帖请来的，怎么着吃点枣还要钱？嗯，对呀、啊，您是我请来的，可酒席预备好了，您不吃啊，能让我吗？这枣我有言在先的，不是我的，是我们老乡的，您吃了我的，甭管什么都是我请客，吃不了兜着走都行，可吃了我们老乡的枣能不给钱吗？嗯，哦，话虽不错，可我没带钱。 哦， 没带钱不要紧，您不是坐轿子来的吗？ 是啊， 我是坐轿子来赴宴的，可也不能用轿子抬着银子来啊。又一乐，这就好办了，没钱呢、啊、不要紧，您那轿子顶多值1000两吧，可您吃了978个枣和9780两，这么办吧，您把轿子折给我，我给您2000两，还差7000多两，看在咱们同殿微臣的面子上也就算了，得了，我认倒霉吃亏吧。哎，对，他还吃亏呢。和珅心里明白，这是上次在东华门把他轿子撞坏了，这回转弯抹角把我轿子讹过去，嘿，这可真厉害呀、啊！哎，可都给钱了，就看九王爷的了。要是九王爷不给，嗯，行了，你罗锅白忙活，还得给我们退回来。都是请来的客人，不能两样对待呀。他直偷着冲九王爷摇头，那意思啊，不要给钱。九王爷呢，这会儿也琢磨过来味儿来了，哎。和珅说的有理，我们是请来的客人，呛过了半天，领完吃点子枣还要钱，这钱不能给。罗贯啊，我也没钱。刘墉说，人家七王八王都给钱了，您会没钱？不能吧。九王爷说，什么叫不能啊，告诉你，我靴坨里从来不放银票，因为放了我也够不着，我低不下头去，要是一定要，嗯，这样吧，我跟和珅一样也把轿子折给你得了。刘墉一听，嘿，九爷这招可真绝，王爷的轿子跟我品级不对，给我也不敢做呀。什么折轿子？不成，何中堂的轿子我就吃了亏了。 哦， 难道说王爷您也想占点便宜啊？ 嗨，我还占便宜呢， 我不是真没带钱吗？刘墉说，真没带钱不要紧，我派人跟您到府上取去。那派谁呢？那什么张成。小王一听就别叫张成跟我去好嘛，赶到他又疯了，再给我一擀面杖。行了，嘿，小王也直擦汗。和珅过来小声嘀咕，王爷，折轿子他不要，您不会卖给他点东西吗？九王爷说，我卖他什么呀？我和珅想了想，哎，这么办，您把午门卖给他。 什么卖午门？ 王爷，您是皇上的兄弟皇亲亲王，这午门是你们家的，有您一份啊。话又说回来了，您敢卖他罗锅敢买吗？吓死他也不敢呢。只要他说买，哎，这吃枣的账就算勾了。九王一听，嗯，这主意不错，刘墉啊，也甭派人跟我取去了，嗯，我卖你点东西吧。刘墉说，行了，什么吧？我把午门卖给你吧。啊，刘墉这会儿明白了，哦，和珅跟王爷小声嘀咕是给出了这么个馊主意啊，心说你敢卖我就敢买，嗯，我先买去，看你还有什么新鲜主意。哦，卖午门呢，好，我要了。哎，他要了。刘墉要了，出乎九王爷意料之外，当时僵在那儿了。这怎么办呢？不能说了不算呢。那这折多少银子呢？刘墉说，哎，王爷，在钱上我能让您吃亏吗？咱们来个可钱乐呀，您吃了1481个枣，是合14810两。这么办，我少算您一个，算您吃了1480个，少给10两啊。哎，小黄爷，哎，行了，甭少算，有一得一，反正两不找钱，清账。刘墉说，总得立个字据啊。九王爷气得说，好，你写，我画押。 好，听众朋友，第一时段我们的开心茶馆到这儿呢，要先暂告一个段落了。吴兆南先生演说的这段长篇单口相声《君臣斗》，咱们稍事休息，几分钟之后进入节目的第二时段，再请您接着欣赏。 说冰糖葫芦儿酸， 跑着马蜂。 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老板，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来了您嘞！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里边朝字，跟我来来来，这是四位。给这续水，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西单 杨花婶，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啊？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下边呢，我们还是接着来和您一起分享祖国报道台湾的相声名家吴兆南先生演说的长篇单口相声《君臣斗》。 刘墉写了字据，写着金江五门折给刘墉，合银14800两，孔口无凭，立字为据。九王爷，您请签字。九儿也没看欠了个字，气着问要不要打手印啊。刘墉啊真拉得下脸来，那倒不用，您盖个印章就行了。好，盖印。从怀里掏出小金印来，上刻浙亲王洪绰，乾隆叫洪历，九王爷叫洪绰，盖上印。这回行了吧？刘墉还不依不饶，那这宝人呢？九王一想，这都是和珅给出的主意。和珅的宝人，和珅一听，还有我呢，反正都跑不了，盖了宝。九王爷说，这回午门归你了，找了账也折了，咱们走吧。刘墉送到大门口，说了一句客气话，这四位差点噎着。那什么，吃个招待不周，没吃好。等哪天我多弄点枣来，请您呢再来吃，还吃呢。王爷的轿子不是在胡同口呢吗？一边走，九王爷就埋怨上和珅了。我说这午门可是文武百官上朝必经之路啊，那玩意儿能卖吗？您说罗锅不敢要。如今他愣要了，这是这个。和珅说：“王爷，他要了好，好什么呀？ 您想啊，午门算是他的了，他能把午门背家去？背不了。他拆午门，他敢？甭说拆，动一块砖也不敢呢。哎，可打这儿往后，每年午门的修缮费。”给他刘罗锅出，这下罗锅算上了当了。九王一听乐了，对，上轿回府。哎，都走了。要说刘墉，你买房子买地可以啊， 不， 他买了个午门，这要搁别人一点也没用。哎，他有主意，不是五更早朝吗？他四更一过就带张成刘安来了，拄根绳把午门呢一拦，哎，等上了。待会儿上朝的时候到了，午门是必经之路啊。文武百官陆陆续续的都来了，到这一瞅，嗯，怎么午门拿绳给拦上了？大伙儿正纳闷呢， 就听张成、刘安喊上了：“各位大人，这午门呐、归我们中堂了。打今儿起是进午门的，没别的，每位50两银子。” 啊！ 红木百官一听，嘿，这什么规矩啊？进午门上朝还得交银子，没听说过。众人议论纷纷，刘墉一看这情形就说话了：“哎，诸位年兄年弟，咱们今儿是头天开张，哪位先进优待，原价8折。”大伙儿正这议论着呢，时辰到了，金鞭三响，太和殿里香烟缭绕，乾隆皇升座。往常啊是文东武西排班站立，哎，今儿可倒好，皇上往下一看，嘿，一人没有，这倒好，我真成了孤家寡人了。殿前太监启奏：“今日早朝，刘中堂将午门横拦一绳，阻拦文武百官不能通过，声言凡过午门者，需交银50两方可通行。”啊，有这事？肃宣刘墉上殿。刘墉上殿参见万岁。乾隆问：“刘墉是何人用绳子横拦午门？”刘墉说：“正是微臣所为。”诸大胆刘墉，为何拦阻百官上朝？万岁有所不知，这午门呢，如今归我了。乾隆纳闷啊，午门怎么会归你了呢？啊，他是九王爷卖给我的，现有字据为凭。乾隆一瞧，还盖着印呢。宣九王爷上殿。九王爷端着大肚子就来了，一瞧刘墉，再一瞧皇上拿着字据，没等问就说了：“万岁，昨天呐，刘墉请我过府赴宴。”乾隆一听赴宴，赶紧拿话引他：“哦，朕当我明白了，一定是你饮酒过量，喝多了，对不对啊？”这是给他个台阶啊，喝多了酒后失言，不然的话王爷卖午门，这像什么话呀？可九王爷这个人呢，直性子不拐弯，一走就说：“嗨，还喝多呢，连饭都没吃上，哪来的酒啊，净喝茶了。”最后啊就吃了点枣。乾隆说：“吃点枣就把午门给吃出去了。”九王爷还解释呢：“哎，您不知道，罗锅的枣特别小，可是真好吃，10两银子一个，我才吃了1481个，合14810两，才一碟儿。说说实在的，我还真没吃够。哎呀，太好吃了。”乾隆听着有点不信，那枣真那么好吃吗？刘墉搭茬了：“万岁，您要不信，微臣送一大果盘来，您尝尝。”皇上说：“好，这不用了，好嘛。九王爷才吃了一碟儿就把午门卖了，你要送一大果盘来，那金銮殿就该归你了。”先让九王爷把枣钱算清了再说吧。这不是说闹旱灾吗？真是寸草不生啊，老百姓苦得没法儿，山东人往河北跑，还是一样没法子，胆儿大的就闯关东，要不就得饿死，就盼着下雨。县太爷领头天天求雨，哎，也别说，还真求下来了，哗哗哗，一连下了3天大雨。老百姓这个高兴啊，老天有眼，普降甘霖，太好了，也瞧见绿苗了，粮食当时就落件儿。本来40斤一袋子的伏地面，一袋2两多，这回改卖1.8两了，可好了，哗哗哗， 又连下了三天透雨，可痛快了。这面粉改1.5一袋的，又哗哗哗哗哗哗，连下了45天的大雨。您再瞧这面粉，改2钱银子一袋了，不过袋子小了一点，改半斤一袋了啊，和16两银子一袋了，都落了，真活不了了。刘墉正在书房研究作者怎么救济老百姓呢，张成进来禀中堂，府门外有几位4乡8镇的老乡求见您。按说刘墉是中堂一品大员呢，一般老百姓没资格见他说话。可刘墉跟别的官不一样，别看他官大，可没架子，所以老百姓敢找他。这回是为什么事呢？这不是到处闹水灾吗？庄稼是指望不上了，还剩几只小鸡儿，拿到城里头卖了换俩钱儿，好过日子。可是进城得上税，叫城门税。要上税吧，一则没钱，再说鸡卖了不定够不够税钱，急得直哭。哭也没用啊，干脆找刘中堂去。见了刘墉都跪下了。哎，快起来去，怎么回事啊？老乡说，庄堂大人，我们那村啊遭灾了，又涝了，雨可劲儿的下呀，庄稼全成了河了，没法子，还剩下几只小鸡子想拿进城来卖，这税啊实在太重了，上不起呀。你老咋地也给想个主意，暂时把这个税免了吧。刘墉说，乡亲们，税收的事情不归我管呢，庄堂大人不论咋说也得救救俺们，这税的太厉害了。嗯，怎么个厉害法呢？哎，别提了，锦城税5个子，不论大人小孩一样，东西呢算是货，全得上税。比方说帽子戴在脑袋上，哎，算帽子不上税，要拿在手里呢，那算货，就得上税。那天人多呀，鞋急掉了，我捡起来磕着磕着刚要穿回来，上税，这不鞋在手里拿着呢。刘墉一听这个气呀，好吧，我跟你们去看看。换上紫货布裤褂，戴了个草帽，跟老乡一个扮相，到城门口一瞧，守城的这俩兵，哎，挺眼熟。嗯，想起来了，一个是陶仁贤，一个是台李怀，本来是和珅的俩轿夫，他把轿子折给刘墉了，又换了顶新轿子，也换了新轿夫，这俩就派城门口来了。刘墉把草帽往下拉得挺低，随着人群就出了城了。走了十几步，往路边一站，盯着城门口，就瞧一个挎着篮子的要进城。站住，干什么的？季老爷请安，我们姑娘啊家到大城里儿，生了个小子，我这不弄了40个鸡子给他们染红了送人的，上税吧？不，我这不是卖的，在这也没钱，怎么上税啊？没钱不要紧，留10个鸡子。我说，少爷，你老开脸呗，少废话，留不留？不留有意抗税，下罚1倍。留，老爷给老搁哪儿啊？搁哪儿啊？嗯，你把帽子摘下来，搁里头。好，搁里了。又过来一个挑桶卖鱼的，站住，干什么的？回老爷的话，刚抓了点鱼进城卖去。卖鱼好啊，上税。哦，没钱不是？挑大的留2条。又过了一位进城卖布，好， 扯几块包袱皮儿，把这些东西分着包上。好，他什么都要。又过来一个，这人呢一身破烂，满脸油泥，手里拿着俩牛胯骨，还坠着小铃铛。这玩意儿叫哈喇巴，又叫和善，是个鼠来宝要饭的。刘墉要瞧瞧跟着要饭的要什么。站住，干什么的？回老爷的话，我是穷家门要饭的。哦，要饭的，那准没钱上税，多新鲜呢。这样吧，你唱一段我们听听，只要把我们哥俩唱喜欢了，就让你进城。刘墉一听，这真是雁过拔毛啊，厉害。就瞧这要饭的把哈喇巴一打，还真唱上了。哎，和尚一想往前走，是眼前来到城门口，两位老爷城门战士穿着打扮真好看，个戴鹰帽留小辫，手里拿的四折扇，是不沾屁股沾脸蛋。嗨，你这叫什么话呀，好不当样了，干嘛要饭呢？哎，叫老爷别生气，只因乡下闹水淹了地，这颗粒无收没法办，因此我才要了饭。嘿嘿，还挺合辙。您二位守城门，收捐收税是财神，又有势了又有权，又捞又收不费难，求求老爷涨点钱。哦，要到我们这儿来了，城里头要去，滚，给踹进去了。又来了几位进城卖小鸡儿的。买什么呀？小鸡儿。哦，活物，税得加倍，一个鸡上十个子的税。啊，老爷您老多恩典吧，实在是上不起啊。哦，上不起呀、啊、回去不许进城，反正啊不论卖什么他都得留点，一会儿的功夫弄了一大堆了。正这时候来了个推小车的，是个空车。刘墉想，哎，这回我看你留人家什么，空车没货。站住，干什么的？这位一张手拖着十个大子儿，老爷，这是人跟车的税钱。这俩小子看了看钱，又看了看车，行了，别上税了。刘墉正纳闷呢，就听抬了坏说，把这堆东西给我们推回家去，嘿，全有用啊。刘墉这个气呀，低头就走过去了。站住，干什么呢？刘墉低头走，没理他。这陶仁贤还真愣，过去就要拽。我说你，这你字还没出来呢。刘墉猛一回头，往上一推草帽。哦，你说我呢？这讨人嫌一瞧是刘中堂，当时就傻了，手伸出去了可拿不回来了，在半空中直画圈。哎，这那什么，中堂大人您好啊，这说怎么你要抓我呀？不是，那什么，我们那个差事啊太苦了，饿得这儿抄蚊子吃呢。刘墉一乐，我瞧你们是老虎吃蚂蚱，大小一概通吃，什么都来点。这俩小子一听，哦，他全看见了。回中堂的话，小子不敢，我们是奉令查税，您瞧。刘墉抬头一看，这城门口贴着告示，盖着顺天府大印，进城货物都得上税。刘墉一想，跟这俩小子没可说的，这得从根上办。回过头去跟几位老乡说了，你们暂且回去，待我奏明圣上，设法免去积税，多谢你老嘞。刘墉回到府里吃了饭，换好了官服，等天黑以后他顺轿进宫。这别的官可不行，刘墉不同，他是太后的干儿子，什么时候都能进宫。 来到宫里见了乾隆，可没谈朝政，只是闲谈下棋。其实皇上也闷得很，恨不能有个人跟他聊聊天下下棋，是越下越晚。皇上熬不住了，靠那儿就睡着了。刘墉也不叫他，直到天快亮了，公鸡报晓，咕咕儿，鸡一叫，乾隆醒了。他迷迷糊糊说了一句：“你没睡啊？”刘墉说：“这是鸡把您叫醒了，他没睡。”哦，鸡没睡。刘墉赶紧跪下谢主隆恩。乾隆当时一愣：“你又谢什么恩呢？您不是说鸡没睡就是小鸡儿进城不上睡了吗？”“不，我是说鸡没睡觉。”“可刚才您没说叫字，君无戏言，不能不算。”“好算。”就这样，刘墉把这小鸡儿进城的税免下来了。可乾隆心里不是滋味的，怎么老来这套啊？什么君无戏言了，金口玉言了，我就不能有说闲话的自由吗？这不定哪回堆出大炉子不可。一连几天不痛快，和珅瞧出来了，散朝之后问皇上：“您是不是因为刘墉管闲事太多不高兴啊？”乾隆说：“他也太过分了，连个小鸡儿的税他也要变法给免了。没有税收，国家拿什么开支啊？”和珅赶紧身份：“是啊，他刘墉就仗着小聪明绕在皇上，净替穷老百姓说话。这老百姓本来就是穷命，再减免税啊也没用，不是汉就是烙，反正啊穷惯了就好了，都吃饱了就该造反了。”刘墉他就在这上头沽名钓誉，拿皇上的钱买好，您就那么宠信他，早晚有事。乾隆说：“什么？我宠信他？我杀了他的心都有，可他没有犯错，又不贪赃枉法，什么都站在理上，钢刀贼快，不杀无罪之人呢。”和珅一听：“有门。”“万岁，刘墉不是借您口风把税给免了吗？这下可传遍了，老百姓家家都供奉着刘墉的长生牌位，送到万民旗万民伞，都有风光极了。他们也不打听打听税是谁免的，不是皇上免的吗？可他们供刘墉不供皇上，长此以往，大有取而代之之势啊。”乾隆越听越气，当时就想杀了刘墉。“和珅，你说我用哪条治他的罪？”和珅说：“万岁，哪条也不用，有道是君叫臣死，臣不敢不死，父命子亡，子不得不亡。您呢，把他叫到北海，当面让他跳下去淹死，就结了，省得招您生气了。”哎，乾隆也答着在戏头上：“对，传旨，刘墉到北海倚兰堂见驾。” 这回啊，麻烦了，不再去设局说来陷害刘墉，给你治个什么罪，直接就用君叫臣死，臣不死，即为不忠，这么一句话呀，来逼刘墉。刘墉吉凶如何呢？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开心茶馆节目里再请您继续欣赏吴兆南先生演说的这段长篇单口相声君臣斗。今晚的9:30，在晚间版的开心茶馆节目中，我的搭档季彤还将接着和您一起分享现场评书，也欢迎您到时关注我们的节目。 心深处一直有个画面，